娱乐圈里的服装师和化妆师，不知道是为了烘托出对于艺术的体悟，还是真的就是本身的原因，说话多少都有一些阴柔的娘娘腔。这个叫安迪的，其实和英明合作不少次了，人不错，就是说起话来，有一股让人觉得很别扭的劲儿。他一句多谢说完，还有一点哀怨地看了王一奇一眼，后者一脸无辜，对于英明对他的视线询问视若无睹。其实王一奇自己也是演员，只不过他属于正在自己事业的一个上升期，关注度和新闻度都很高，经常会有媒体跟着。当然了，也有一部分原因是他本人就比较高调。跟英明不同，王一奇是正规影视院校毕业的，被导演在学校里选角的时候选中，因为那部电影里演的男配而成名，拿了当年的最佳男配。之后慢慢有扶正的趋势，前景不错，不少人都看好他。两个人认识呢，是因为合作过。当时王一奇是男配，英明是男配的男配，本来就是一波的，私下也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。一部电影拍完了，就他们俩交情最好。后来接触的多了，因为脾气性格太对胃口，渐渐就成了死党。他们俩的关系圈内几乎都知道，只要有时间，对方的首映是一定会到场支持的，平时在镜头前也是胡侃一起的开玩笑，属于公开的好友之一，所以王一奇来探班没人会觉得意外。他在化妆间跟英明聊了半个多小时，等助理来提醒英明去就位了，才站起来拍了一下他的肩膀。 哎，我听说之前有人来探过班了，谁啊？你什么时候勾搭上了我不知道的好友了？ 英明的社交关系虽然很广，但其实比较简单，基本上和他熟的那几个他都认识，但是那圈人里说到会来探班的还真不多。英明等到现在就等他这句话。他站起来，最后对着镜子确认了一下，然后慢条斯理地看了王一奇一眼。 一个特别想见你一面的人。 啊？ 怎么扯到他身上了？然后等应明走过他旁边的时候，才看戏一样地甩下了一句。 是十一。 瞬间，王一奇觉得自己表情僵了一下。 你是怎么和十一搭上关系的？不符合你的风格啊。 酒店里，王一奇还在不依不饶地追问英明跟石毅结识的过程。英明点了根烟，看了他一眼。 我跟他搭上，还不都是拜你所赐？ 不是石毅为了王一奇找上他，估计他们俩也不会有什么交集。被翻了旧账，追问的人脸色有点尴尬。王一奇假意地咳嗽一声，当作是敷衍，很快又把话题绕了回去。 先不说是怎么搭上的，但是十一来探班是跟你关系不错？ 他根本不是来探我班的，你的八卦之魂可以暂时休息下了。 啊？但是你们片场的人说十一是你朋友啊。 是我朋友也不一定是来探我的班，他们不了解情况，误会了。 话题到此为止，英明也不准备多说了，他顺手给自己倒了杯酒，很小的抿了一口。 话说你这次回来是有心事？ 大部分时候王一奇是个在外地乱飞的主，只要有一点空闲就要跑到外面去溜达一圈，不知道这到底算什么癖好，总之不肯老老实实的待几天。王一奇抢过英明的酒杯灌了一口，满足地往后一靠。 接了个新电影，看着还不错，过两天就要试造型了。 有点事给你做，也省得你到处惹麻烦。 我说英明，你最近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说话越来越老气横秋了？就跟做了人家爹一样，你不是被驯化了吧？ 惹麻烦老实点什么的，这压根不是英明会用的词。他们俩上次见面的时候，王一奇就觉得这家伙有点奇怪，也说不上来具体的变化，反正就是整个人的感觉都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了。王一奇无心的一句话说得英明一愣， 主要是这话太熟了，他之前才刚说过别人。下意识地皱了皱眉，英明一声不吭地又喝了两口酒，表情有点若有所思。看着英明这种像突然之间短路了一样的反应，王一奇猛地往前凑了一下。 英明，你最近是不是真的发生什么事了？ 把凑到面前的那张脸推开，英明连眼皮都没掀。 啊，是是，最近大姨妈来的不规律，导致心慌气短腿抽筋啊，夜里没睡好。 王一奇受不了的推了他一把。 我操，哎，你呀就不能正经的打句话啊？ 英明只是看了他一眼。 我的正经是分对象的，推着你有点浪费。 下一秒，王一奇忍不住伸脚踹人，被英明很干脆的踹了回去。 不会老是坐着就滚吧，我也要睡觉了。 从下午跑来耗到现在，话题越说越无聊，也不知道这位到底是来干嘛的。王一奇的反应是哼了一声。 哼，你骗鬼呢，就你这种失眠症后群的严重患者，这个点你睡觉你做白日梦还差不多。 他从认识英明开始，这人就差不多过着夜猫子的生活，半夜打电话永远找得到人，偏偏白天也没怎么见他睡觉，不知道他是人体发电机还是永动机，都不需要休息的。曾经也提醒过英明去看看医生，但是这人似乎有偏执，死都不肯去。 我说你失眠的情况到底好点没有？ 开工的时候好点儿。 英明站起来，又从小冰箱里拿了点冰出来，放在酒杯里。 反正我不睡也不会犯困，没影响。 胡扯吧你，你这种跟空耗寿命没什么不同，一般人根本经不起你这么折腾。英明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再这么下去迟早得完蛋。 没见过有谁可以不睡觉的，何况英明抽烟喝酒都够凶的，说白了就是慢性自杀。英明端着酒杯皱起眉。 你就是专门来咒我的吧，就不会说两句好听的？ 我说好听的也是分对象的，对着你浪费。 王一奇刚说完，英明手边的遥控器就砸过去了，后者姿势很狼狈地避开，一脸不敢置信地瞪着他。 我靠，你真的大姨妈来访了，脾气这么暴躁。 赶紧滚吧，我得看剧本了。 一口气把杯子里的酒喝完，英明靠在柜子旁边看着王一奇。 好好好好好好，我不妨碍你继续享受大姨妈了，有空给我电话啊，叫上扣子和耗子他们。 英明两次送客，王一奇当然不会继续赖着了，他随手拿过自己的外套，临走捏了两块英明放在茶几上的饼干，然后摆了摆手就闪人了。屋子里总算是清静下来，英明一个人慢慢悠悠地晃到沙发上坐下，视线转到落地窗外的都市夜景，有点出神。英明开始演戏的时候，其实还不懂得到底什么叫演戏，反正就是有人拿了台词给他，让他照着那种感觉去说话，去做表情。最初觉得有点怪，毕竟那种耍猴戏给人看的感觉并不舒服，但是等渐渐习惯了，真正融入进去，又觉得挺过瘾的，因为可以肆无忌惮，那是别人的人生，与他无关。